喂，哥仔，搞紧咩啊？ 喂，我揾紧玉敏喺边度啊？ 咩玉敏喺边啊？ 咩啊？今日25号啦嘛，我揾紧玉敏成码购物车喺边度啊？ 吓咩？唔系1号先交嘅咩？ 你唔系唔知道啊？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嗰日先交，可能蚀咗1集噶。 哦，原来咁嘅新玩法。喂，又系月尾，喂，借部电脑嚟，等我自己交月费先。 喂，冇问题，攞去。 第二節咁啊，見到擺位有啲唔同咗，咁啊，第二節係呢個 希福啊 嘅天下， 希福係嘛？ 希福啊，係我過過路過，係路過路過搭單講兩句。 好嗱，咁啊去一去個西人先啦，唔該。蝙蝠車嗱，慢嘅都。都 見係黑色嘅， 黑色啦，係咯， 係啊。 其實即係話時話，黑色嘅都係蝙蝠俠喎，可以話係。唔係，其實係咪啊？ 係象徵咯。 OK OK， 象徵咯嚇。 OK， 好咁啊，交俾你啦。 好啊，咁我講講呢架啦。咁其實呢架咧，呢個款咧，講真個外形個原創就唔係我原創嘅嚇。呢個咧就其實係好耐以前啊，喺網上邊。有人是 Porter 賣的是但是呢就小弟呢就沒有買的、小弟呢就拿了相片自己砌出來的 OK 是的因為所以我砌法 不滿意原著 不是他賣2000多元 他賣2000多元才是那種 其實是滿意的 都是 價錢很漂亮 的 價錢不是很滿意 OK OK 我砌出來都是600-700元而已即是可能加一件衣服那我即係自己如果有少少能力嘅話，我咪模仿佢砌出嚟咯。 喂，幾耐之前？ 4年前 哦， 嚇有咁耐㗎？ 三色係啊， 砌咗咁耐， 係啊，砌好耐。 唔過唔過就4年啦，已經。 喺倉底咁拆翻出嚟嘅。咁呢款呢架車咧，咁其實喺正式嘅動畫啦、電影咧就冇出過。 電影好似冇出現。 冇出現過 嘅，係一隻 game， 好似 PS4 叫 《 阿卡昂騎士》嘅裏邊嘅。蝙蝠車設定嚟嘅， 係 啦，所以你會變咗比較少，應該話好會比較少接觸呢一款嘅。但係佢周邊商品都會出過嘅。 咁佢咧嗰隻 game 好多嘢都好正。 係啊，佢做個機械感好強。 係啊， 呢架都好，佢好強機械感咯。 超正喎！係 啊，咁佢嘅特色咧就係佢碌咧，喺套戲裏邊咧應該係。行鏈，我唔知係咪行鏈定行皮帶嘅嚇。咁、用樂高件咧，啱啱好就有呢一款鏈型嘅 碌，好似啲領帶 嘅，係好似領帶咁。咁就又可以做到外形咧，就合曬成架車個重點。 嗯， 啊，因為如果你用翻普通車碌咧。就會比較冇咁像真嘅。 喂，其實有少少重機 feel 喎，你睇到。 有少少嘅。 有少少，不過原創性就唔係我原創性嘅，我係仿製啫，嚇啦。不過個外形個觀感咧就我用我自己砌法，自己砌慣嗰個風格咯。 不過其實睇咗你哋咁多設計啦，每個人都真係有嗰種即係自己嘅風格。一看就知道啊！呢件嘢一定係 有嘅，走唔甩嘅， 走唔 甩。唔係喎，我冇咁嘅意思，係你講嘅。我同我真係冇咁諗。 唔係咁覺得個結，你要砌得咁複雜咁咩咧？個實嘅程度其實都我都係覺得係一般嘅啫。講真就係、要係啦，因為落高件要砌到咁多邊形咧，咁外形要砌到咁像真咧，就真係會有少少難處嘅。 OK OK， 喂，咁啲件啊，其實好似呢啲。等陣先啊！我見到呢個車中係咪 Bonaco 係咪嗰個咩嗰啲咩生化機械人？ 都唔係， 普通 嘅呢個都唔係嘅， 普通 嘅 係 啊，好多地方都有。 不過佢其實呢款呢個 黑色好多地方都 有， 有幾款 呢個其中一個 有茶色透明， 係啊，有茶色透明。有圖案嘅咯，即係有啲紋咯。 呢只係有啲少少 少見啲嘅， 但係呢只就落呢只就經常有。 呢只經常， 呢只經常有， 係啦。但係呢只其實我就比較 少啲嘅， 少啲啊。 OK OK， 咁 我記得好似仲開得到咁。 係咪開得？ 算啦，係啦，我記得好似仲開得到嘅。 仲開得到嘅，我記得係啦。 後面係咩嚟㗎？ 我佢後邊咧，我唔記得佢原著係點啦。原著係好似真係有放個武器之類嘅。 我記得佢有支炮喺車頂嘅喎。 呢支係啦，佢原著咧就其實支炮咧就可以 成架坦克車咁樣㗎嘛，喺入邊。 咁呢個就係武器啦。 哦。 係啦。咁咧，我記得好似攞啲武器庫真係嘅。咁原著咧，我就記得支炮咧就可以收翻埋嘅。咁我都係模仿佢啦，模仿佢都收得到嘅。等先。 要拉落啲， 要拉落啲，係因為 係拉落先，好。 觀眾睇唔到。 係啦，我記得咧，我咧就係會咁樣收翻佢嘅。 收翻埋。 係啦。上面冚翻落去咯。 係啦，跟住上邊咧，我幾個嘢就會冚翻落去。 喂，而家整緊嘅嚇。 係啦。好似斜少少嘅，記得仲。 嗱， 跟住咧呢度咧就 接翻埋 咧，就係接翻埋落去嘅。 好，咁。 係啦，佢就咁樣就做個收納型，可以收支炮啊，放支炮出嚟咯。 收納講到好似。 喂，唔係呢架車，我覺得個轆咧可以90度轉嘅喎。 係冇錯， 得唔得？ 好似可以打下 套戲真係好似。 佢唔係佢架車咧，定係可以突然間 咁樣行。不過真係我真係砌唔到。 咁啊，真係 點 都唔知點砌 真係。 不過唔係喎，我發覺到一樣嘢，呢個轆應該係最貴嘅轆。 係啊，如果你計一件件，我覺得一蚊件嘅嗰件件 條鏈 嗰啲鏈啊， 個鏈嘅厚度咧， 我諗你一邊咧 個厚度其實 即係一個碌都起碼40-40蚊嘅啦。 點止啊？你嗰條鏈你都唔止30-40件啦。 一個碌40蚊，即係4足10，即係兩嚿水到啦。我諗炸 最貴嗰四個碌 係啊， 呢個碌即係。跟大家講一講啦，就唔係話買個 真係雕出嚟， 買個環跟住放過嗰啲車胎，就唔係嘅，真係成個碌係 成碌 膠揼出嚟，係砌出嚟嘅碌，咁就700-多蚊都合理啦。 因為都記得側邊係正常下 次。但係你砌咗幾年啊？定係即係砌好咗幾年係 砌好咗幾年嘅 咯。哇！點解 好耐之前砌嘅？好耐之前。 但係又冇拆散。 嚇都。 難得啊！ 靚 靚 係， 自己都忍唔住。O K O K， 喂，咁啊， 唔捨得拆啦。 唔係因為真係時間關係，我哋要即刻講第二隻先啦。好，咁啊，而家嚟到阿 Jo 嘅一啲 調位啦。 好， 等啊，好，係阿 Jo 交俾你啦。 好， 擺喺後面先。好，交俾你啦。咁啊，呢個係阿 Jo 嘅一個少少 MOC 啦。咁啊，喺街度唔會見到有嘅。咁啊，其實用嗰個鏈咧，同頭先阿希嘅嗰啲鏈都係Star Wars 佢咪有架啡色嘅機嘅，咪就係呢只鏈嚟嘅。 哦，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 Star Wars 第一 扮坦克車嗰啲咁嘅嘢嘛。 係啦，係啦。咁 我哋叫三格鏈。 三格鏈。OK， 好，誒 ，LEGO 好衰嘅 ，LEGO 咧佢一係得一格鏈，一係就三格鏈， 冇兩格， 冇鏈用嘅呢度，兩格就冇鏈用嘅， 兩格要用方法砌咯， 其實有嘅，可以用兩個單格嘅，但係個成本真係好高，我試過用兩格鏈去砌一架坦克車，但係咧出嚟個效果其實因為咧兩條鏈 夠粗喎，係咪啊？ 唔係啊，佢唔夠平，唔夠同步啊，兩條鏈行得。咁變咗咧，你會覺得個情況係唔好睇嘅。 咁俾大家睇前面啦。喂，咁啊，呢個係講下個創作過程先啦。 呢個嘢咧，其實曾經起見到有啲 Bat 有個新嘅 Batman 漫畫，我唔知嗰個係喺邊度出嚟嘅。有架車咧，好似係咁嘅樣，但係就唔係行李帶嘅。咁而家就係啦，係啦，係啦。而家就變即係我自己將佢吸咗佢個樣出嚟，然之後就我哋改做履帶啦，因為我自己就好中意砌坦克車嗰啲履帶，我唔知點解，但係真係好貴砌坦克車啲履帶。 係 真係。淨係可能你咁計單邊咧，你就咁計單邊，就係呢一 part 啊。 有冇兩嚿水啊？ 要啊，要300蚊到啦，例如。 哇！ 300蚊。 單邊要300蚊嘅， 差唔多計埋啦。係啦。 因為佢入面有好多件喺度啊，你諗下條胎呢啲咁樣嘅車胎又唔係啲大路嘢喎。 嗯。 咁每邊？因為其實佢入面都有嘅， 你要 啲入面都見到嘅。 OK， 呢度入面有一排，出面咧又有一排。咁淨係碌咧都用咗一二， 低少少要俾。 就係碌都用12個，車胎用12個， 跟住鏈每邊應該大概係百零個到，咁變咗個成本又係高。 喂，但係你問我啦，我反而好中意你黃色包邊嗰啲件咧，啲買哇全部都好到位喎。 以前咧我砌 Batman 車咧就唔係咁樣樣砌咁嘅顏色嘅。咁但係後屘砌咗有一格van 仔之後咧，即係好耐嘅，又係四五年前嘅嘢嘅。就有個朋友咧就話：，不如你砌加少少黃色啦。跟住後屘就係 highlight 佢，咁啊變咗就 都啱。 成個系列都做咗黃色，因為 LEGO 以前咧， Batman 個章都係黃色嘅。 Batman 個章又黃色，跟住 LEGO 以前嘅Batman 系列咧又係好中意黃色去點綴嘅， 佢皮帶都好似黃色噶嘛，我覺得 LEGO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佢私人係黃色，跟住出嗰條皮帶 又係黃色，所以你毫無違和感咯，即係佢就算黃色，我覺得又一睇就知係Batman 系列嘅已經係。 咁同埋我自己好嗱，其實呢架車本身咧冇咁多黃色嘅，原本咧個顏色係應該相反嘅，即係黑係黑呢啲黑位係黃。呢啲黃位是黑，但後屘諗下，不如試下砌架好開心的 Batman 車，雖然好搞笑啊，個係，即係 Batman 車冇乜可能是開心噶嘛，其實。 唔係啊，LEGO 嗰個 Batman movie 係嗰個係開心嘅，嗰個係開心嘅。 好少人用開心形容。 係啊，咁變咗就，因為我唔想成太多黑色啊，咁變咗所以就想試用多啲黑色去做咯。咁同埋咧，本身依架嘢咧個 啊，仲坐咗兩個人， 吞前少少， 就。因為我自己一向都好中意食個 Bat Family 嘅，咁咧你會見到有 Red Hook 喺度， 呢個盾， 同埋有 Batman。啊，不過唔使，我成個拆咗佢，因為本身呢架車咧係我拆嘅。 O K。哇！ 可以咁嘅樣， 哇咁嘅型喎， 係可以咁嘅樣，同埋咧，成副計係可以掹出嚟嘅。 哇！直可以直斬件喎，可以。 因為我砌呢啲咁樣連都砌到咁大部啦，係咪？咁不如試下。當佢快拆咯。 哇！喂，即係拆咗睇到佢嗰個 interior 嗰個 係正啲嘅，係正啲嘅，係啊。 喂，正你咁你砌嗰陣時就係砌咗嗰個骨架先喎，即係砌咗呢個。 最難砌咧，成架本身呢架坦克最難砌咧，因為我當佢坦克砌嘅其實。其實係呢條鏈彈邊，因為點解咧？你可以見到咧，中間咧 彈邊 嗱呢度，因為中間呢度係空心嘅，呢度中間係空嘅。 哦，明白。 咁正常你坦克鏈，你冇可能中間係空噶嘛？你就算你見到 LEGO 自己砌嗰啲坦克，即係叫做行李帶嘅工具啦，佢都係會有啲嘢呢個位，有啲可能駁住中間，係啦係啦。 所以其實你想講呢兩條行李帶，佢哋係真係 stand alone， 係 係可以獨立嘅， 冇話互相， 冇互相連接嘅， 冇互相連接係真係 stand alone 喐。哇！ 係啦係啦。 呢、這個即反而 LEGO 佢就其實係兩邊嘅行李帶， 正常佢都會中間穿咗去，中間穿過去嘅。正常嘅 LEGO 都會咁穿。咁但係我自己就想獨立，因為點解呢？我之前成日都想砌坦克車嘅變形機械，但係咧一日解決唔到條履帶可以獨立咧，你一日都變唔到坦克機械。 喂，咁呢個係你最近嘅作品定係？ 其實呢個系列一向都延續緊， 一兩年前㗎都係咪？ 但係就上年 JBF 有擺過。 O K， 係啦，成個系列有擺過出嚟，咁加埋咪有五六樣嘢咯。 哇！這個喂，同埋你嗰啲都實正。 實嘅呢個。 我見你拆開即係一拆就係唔會即係有嗰啲。 因為點解咧？其實最緊要有時可能你做快拆或者做結構咧，你 可以擺係 可以反轉係反轉呢個。 O K， 有時做結構最緊要係諗嘅時候，你呢啲一成可能一成十啊，一成十二呢啲咧。你對住呢啲咁嘅摔位咧，其實就會容易啲攞出嚟。 O、okay， K， 喂，阿祖嗱，唔好怪我問埋啲低 B 問題啦。佢好似呢條件咧，佢係單數雙數都有嘅，定係淨係走？ 哦，一定係雙數。 一定係雙數定係 三之後就冇噶啦，三格之後就冇單數，得雙數。 哦，係、okay、 啊，即係一、二、三就六、八、十、十二咁樣咯。 嗯， 係啊。 O、okay。咁誒呢個就即係再反翻， 咁反得嘅，唔使就住。 喂，咁啊呢件都點啊？都好滿意。 我自己就滿意嘅，不過其實我另外咧，我自己就吸多咗一份出嚟嘅。咁點解會吸多咗一份出嚟咧？其實咧，我想將佢變咗一個重型嘅坦克車。即係可能重型到你見到好似 Metal Slug 嗰類 嗰類咁樣嘅越南大戰嗰只 game 咧，嗰入面嗰啲咁嘅 style 咯。喂，咁變 Batman 版？ 咁你中你中意呢個系列多啲定係Google Van 系列？ 我其實兩個我都 OK 嘅，其實兩樣嘢 嚟 嘅。因為本身我又好中意 Batman 個系列。 你唔可以用唔可以用民間嘢同埋 超現實， 超現實 嘅。好，其實嗰個 Google Van 都超現實嘅喎，變形車就超現實 嘅。咁講個即係個街道睇到先。係 啊。 好，咁啊，我哋可以轉第二個。好，咁啊，下一個係咩咧？咁啊，繼續係 Batman。嗱，咁啊，首先想講。等陣先啊，擺前少少。喂，佢即係我最想講就係佢 一陣買 嗱個車轆同埋呢個等陣先啊個車頭呢個拼件係嚟自邊件啊？係咪最近 車轆咧？大概一兩年前咧，有啲 Junior 咧係一夾咧就會彈出嚟嗰個 pizza， 好似 pizza 咁樣， 就嗰啲位度揾嘅彈藥啊， 係啲彈子彈咧，叫 彈啊， 子彈嚟嘅。 哦Okay, 但係呢件子彈咧，我見到之後，我覺得好靚，因為咧好少可會有咁靚嘅 Batman 私印嘅， 係 同埋圓形，係因為多數 Batman 嘅私印都係方形嘅， 同埋咧紙， 係同埋佢印得嚟咧嗰個黃色咧唔出嘅，但係因為呢只本身嗰件件係黃色啊，佢印黑色咧就會好出嘅。 嗱，其實講到 Batman 啦，咁 LEGO 係2005年就開始同佢合作，咁啊雖然中間有兩三年就過咗檔去 Mega Block 咁啊。但係即係呢個 Batman 都係 了見之環啊，唉，都係覺得翻嚟 LEGO 世界穩陣啲。係 啦， 嗱，咁啊，其實即係 多游水啊嘛。 其實即係我都費事咁樣講啊。嗱，其實即係2005年嗰陣時出嘅 Batman 嗰啲系列咧，其實就真係以黑色比較居多嘅。 哦，係啊，係啊，係 啦。咁啊，2008年嗰陣就即係因為嗰個係咪黑夜之神？ 黑夜之神 咁啊，之後再出多四盒。咁啊，其實嗰時候都比較偏向黃色。咁啊，但係喺佢即係離開咗， 唔 係 嗰陣反而比較偏黑色。 唔係，sorry， 唔係嗰個係偏向黑加藍。 係黑加藍。對 band 係藍色嘅，我佢係藍色 highlight 嚟。 係，但係就佢喺即係叫做再重投呢個 LEGO 懷抱之後，咁啊開始多啲。 但係好似黑夜之神出咗一 set 嘅啫喎。 唔係四盒嘅。我四盒我都有。 有些 Gordon， 有 Gordon。 我印象唔係，我印象做電愛貨電影真係出咗。係 啊係啊， 啊，跟住仲有 個 Gordon 局長同埋有架迷彩嘅Tomba。 但係嗰只戰機嗰只。 係啊，咪就對 Bat 咯。嗰 迷彩嗰架。 嗰堆係2012年嘅，2008年嗰個係有出 個 Bat Tomba。 嗱，佢就出個，如果跟嗰個電影系列就應該係啦。 哦，我知啦。 Bat Tomba 咧就係 而家好貴嗰只， 而家炒得好貴嘅。 2008年。 邊個第一代嘅？ 係啊係啊，有架小丑車嘅。 係啊，有小丑車嘅。 咁呢度可以同各位講講啦。咁啊，嗰個 number。 哇！嗰下咪黐線啊！ 嗰個 number 係 又係天價咗。 7888。咁啊，其實細佬嗰陣時喺澳洲又係就$300買翻嚟。嗱，咁啊，即係講真，有時有啲嘢即係升到某個價咧， 放得㗎啦，放得㗎啦， $5000放咗出去。 可能$5000， 我個 friend 係$5000買翻嚟。唔係我講真，我 嗰個係咪你個 friend？ $5000 就係佢賣俾佢。 真 係 啊！ 嗰陣時你翻咗嚟香港先賣㗎，其實。 嗰陣時咁啲機票錢又唔想點銀荷包，咁咪擺上Yahoo 咁樣咯。仲貴過， 即係我想講咩？有時即係 LEGO 呢啲嘢，你買翻嚟嗰下其實就真係諗住砌嘅，但係即係老老實實，佢個價錢去到某個位咧，你又真係 唔捨得砌， 係啊， 唔係啊，其實你買唔落手啦，係咪啊？ 係啊，嗱，但係我就想講啦， 但係本身你擁有嘅話，你想放咗佢咯。 我放嗰陣時其實就真係最高峰嘅，佢後屘就其實而家跌翻嘅， 四千幾，但都要四千幾。 因為而家其實落。有價冇市㗎啦， 係啦，所以點解我對 LEGO 嗰個系列幾時出幾年出，我真係特別記得嘅，所以 佢唔係 Batman 都 好似啲股票，係 啦 ，Batman 都話 7888啦，大家記住啦 ，number 係啦， 應該咁講啦 ，Batman 係嗰個系列一路有嘅，一路出嘅，但係佢肯咧改變下佢個紫外形，唔會翻速咁多， 即係好似 Star Wars 係啊 ，Star Wars 而家咧不斷真係炒 翻出得太誇張，翻出到 炒即係濫到你根本冇曬心機去儲嘅。 我係覺得佢悶啊，而家就 變少少，係咯， 你變少少 又再 跟住 係 二十年幾年啊，定乜鬼幾年？哇！又咁樣又出多隻出嚟。 喂，咁啊，但係 真係喂，你唔知情嘅咯，我都唔會點樣。 但係有樣嘢翻出，你係會不斷儲啊，就係 Iron Man 嗰隻人仔咯。 哦，唔係佢都唔係翻出啊， 唔係即係 I mean 佢不斷出 Iron Man 嘅人仔啊，你又會真係即係你 係佢啊，但係佢唔同型號噶嘛， 係你手頭上有十隻咁，你都要繼續舐落去。 冇錯啊，條坑嚟，但係你而家佢最衰係出咗套 set 嗰個叫 飛船 加 納 夫， 哦加納夫係加納夫， 而家唔係好 hit 砌曬加納夫放落去嘅， 嚇， 即係搞佢又搞到成套以前出咗啲人咧，全部又升高曬。 哇！ 因為啲人咧係想儲翻曬佢。 好彩我買得早啫。 係啊， 好彩 。因為我係起套戲上之前，我想儲翻嗰兩三隻嘅啫。 係啊，所以 咁但係咧 又係 hit 嘅佢。 我買嗰時咧係$100鬆少少嘅啫。跟住咧早兩日咧已經我聽到啲朋友話已經係嗰只Submarine 嗰只Iron Man 即係綠色嗰只咧。 係 係係，哇！嗰只 $400， 係啊， 嗰盒嘢都係 $400。 喂，但係各位 個前 飛都貴㗎，係啊 ，space 嗰只都貴㗎。 space 嗱，但係真係講嘢小心啲，因為我驚你哋唔小心啊。 有 劇頭， 冇，千祈 好完， 冇言論自由。 嗰個都劇頭咩？嗰個都 唔係，小心啲，真係小心啲。嗱，我哋翻嚟睇鏡先。唔係，其實我係擔心，即係你知唔？ 我太興奮啦， 係啊，你唔小心接咗啲嘢出嚟，咁啊冇位啦。嗱，咁啊即係。攞住 Batman 和 Iron Man 咁即係算係點咧？好，咁我哋其實就仲有第三節嘅，咁我哋下一節再翻嚟。 好。